第三十九章，你岂知道延续中野羊的产期，观察聘鹿怎样生产？你岂能计算他们怀孕的月份，预知他们生产的日期？他们服下产子之后，产痛立即过去，幼雏健壮，在圆月中长大。他们一离去，即不再复返。谁使野驴任意游荡？谁解去旱泥的绳缰？原来是我叫他以原野为家，以炎地为居所。他耻笑城市的吵闹，听不到敢生者的呵斥。他以群山峻岭做自己的牧场，寻觅各种青草。野牛岂肯为你服役，在你槽边过宿？你岂能以绳索系住他的颈项，叫他随你耕田？你岂能依靠他的大力，任凭他去做你的工作？你岂能靠他将麦捆运回，聚集在你的禾场上？鸵鸟的翅翼活泼，它的翼鳞和羽毛岂表示慈爱？他将卵气留在地，让沙土去温暖。他不想人脚能踏碎，野兽能见坏。他苛待雏鸟，若非己出，虽徒受痛苦，也毫不关心。因为天主使他缺乏智识，也没有赐他悟性。但即使他振翼奔驰，就要善笑骏马和骑士。马的力量是你所赐，他颈上的长鬃是你所披。你岂能使他跳跃如蚱蜢？他雄壮的长嘶实在使人胆寒。他在谷中欢跃奔驰，勇往直前，冲锋迎敌。他耻笑胆怯，一无所惧，交锋之时从不退缩。他背上的箭袋阵阵作响，枪矛闪烁发光，他一闻号角，既不停蹄，急躁狂怒，不断啃地。每次号角一鸣，他必发出嘶声，由远处已闻到战争的气息、将领的号令和士卒的呐喊。鹰展翅振翼难飞，岂是由于你的智慧？雾鹰腾空，鹰巢峭壁，岂是出于你的命令？他在山崖居住过宿，在峭峰尖上有他的堡垒，由那里窥伺猎物，双眼注视远方。他的幼雏舔食鲜血，哪里有尸体，他就在哪里